ChinesePod.com 唉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死定了，好多东西我都不懂。没想到王伟说他可以帮我复习，他约我明天去图书馆。呵呵，认识一个书呆子还是挺有用的，他虽然很土，但是人挺好的。